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德胜门桥到马甸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时报时，北京时间9:01:1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考场2个小时的节目啊！好了，准备好红包了吗？准备好发位置了吗？家族一群、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最近呢，我们的家族群当中的这个成员也是相当的活跃哈，大家体现了这个互助精神。你们要吃什么呀？来上我们家来吃吧！哎，马上就快这个过年了哈。感觉这个现在的年味儿是越来越浓了。前两天过完这个节气之后呢，我就天天在看，然后什么时候23啊，什么时候24啊，扫房子呀、糖瓜粘呀，什么这个陆陆续续要走起啊。啊，这个春节啊，是我们一年一度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每到这个时候呢，也是对作为很多朋友来说呢，也是长长的假期哈，然后长长的期待。终于一年这样一次和家人团聚的时刻，所以特别特别的珍贵。好了，此时此刻你已经回家了吗？还是已经在出行的路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一定要坚持到直播到除夕的前一天哈，所以大家呢来坚持收听一下我们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2018年2月6日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苹果已经拥有27辆自动驾驶测试车。商务部发文扩大汽车平行进口试点。春节自驾推荐，延庆世仆园冰雪音乐嘉年华在哪里？在哪里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自从有媒体发现苹果开始测试自动驾驶系统之后呢，加州已经陆续批准了27辆可以在公共道路上进行测试的路测车。加州机动车管理局呢，现在已经确认，这个厂商呢目前又新增了24辆路测车。虽然总共27辆路测车看似不少，但是与竞争对手的规模差距仍然很大。一直有传闻说，苹果正在开发自家的无人驾驶技术。听好哈，自家的，我们自己家的。而这车的泰坦计划呢，目前已经搁置了。苹果转而主攻无人驾驶平台，不再搞整车的研发了。据称呢，苹果将会在员工摆渡车上率先采用这项技术。和苹果的员工啊，可以首先来感受一下我们自家研发的无人驾驶。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第六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Rihanna Shut Up and Drive。 第39名，魏晨《自我崇拜》。 自我崇拜。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第38名，周杰伦《阳明山》。第37名，王杰《伤心1999》。 伤心1999，说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 第36名，EXO Unit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开车可不要这样啊！刚刚这首歌曲呢，动感的音乐呢是来自 Rihanna 的这首 Shut Up and Drive。要说了，开车吧。19岁的 Rihanna 签约 GZ 旗下，作为当时特别轮子排辈的排辈儿，我们说排辈儿哈，的娱乐界的前辈呢，显然谁都会给 GZ 一个面子。于是这张放在今天出版仍然可谓神奇的专辑。集结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啊，至此呢 Rihanna 也是大红大紫起来了，算是一首新歌了哈。 Shut Up and Drive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好吧，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魏晨自我成败。 历经梵高的境界，任性的目空一切，尊重自己的直觉。 Starry starry night， 磨难内心的世界，有一座秘密花园，不需要别人理解。 Here we go、oh,和自己成为对手。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Don't tell me no、oh, 别对自己温柔。 Harry Harry come on yeah， 自我崇拜。 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就是现在。 Oh it's alright。 陈的自我崇拜啊，这首歌曲呢是很励志的歌。其实你别看这个歌词很简单，确实是很励志的。由新锐的词人张畅还有魏晨共同来填词创作的，寓意要让自己的内心强大，坚持自己最初的信仰。每每唱起这首歌呢，优美的旋律都会引得台下的歌迷一起来挥手尖叫的。哇，坚持自己最初的信仰，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大胆向前冲，很励志的歌哈。当然承载他的是非常励志的节目了，汽车音乐会。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repare to do battle again。 Prepare to do battle again。想要再笑吗？绝不能让别人看笑吗？来场这样式的疯狂。 在别的闹，你可笑笑笑笑说哈哈，我们走路在走，快乐在我不够，走在你不嫌脏，还与你走呢，你请帮我这一场滑稽，滑稽，你走是否能找到别人呢？ 走离开每个眼神里，只是太阳就好像有话题。背对背就这么简单，滚烫的热情来爱情选上你。I do the work of so love. Everybody 跟着我，世界变成有魔力。把你的手放胸口，我是说放我的胸口。我喜欢爱上的你，让世界一句带俗气。该换文静的造句，你们微笑如魔力。 版本的周董周杰伦的《阳明山》还喜欢吗？啊，这首歌曲呢，周杰伦用多变充满演技的唱腔，表现出歌词当中的这种小心机哈，还有男生女生那种微妙的互动，不仅充满了单个漫画的趣味，更加会令人听过之后会心一笑。呵呵，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陪你这黄昏人还在浮沉，我也在浮沉，充满着脚跟空洞的眼神，现实就别问。我只是个平凡男人，感情也只谈个安稳，说有人曾说有这人对你感到不值一问，原来所谓的残忍看不到伤痕。想着你的吻却化成咒语，我难以翻身，不怪你太狠，怪我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冷酷语言，一点一滴正在发生，再多努力再多哭着，也要失去爱的 杰的经典之作《伤心1999》，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直接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37位了。好，这首歌曲呢是让人难以忘却的经典之作了，不同于其他的类似歌曲的无病呻吟、矫揉造作的这种花式唱腔的歌，王杰用悲凉而又凄苦的独特嗓音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有没有触碰到你心底里最柔软的那部分呢？好了，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的各位好朋友，先来看一下老朋友想飞的乌龟、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草草，一直以远来的草草哈，还有 CMC 是我们新朋友吧，想飞的乌龟也算是不太新不太老的朋友，爱在旅途每天都会如约而至，每天都会来刷存在的，今天最后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明天就要踏上回老家的路程了。其实往往听到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言语，就会有一点点感伤啊，要走了，但是后面配上一个笑脸，这个走可是好事儿，回家呀，这个心情很不一样啊，啊，期待着和家人团聚啊，这种兴奋，这种期待，这种感觉啊，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走了之后居然就不听我们的节目了，你考虑我的感受了没有？对对，其实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回到家之后也可以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手机啊或者是这个各种什么什么听的这个软件啊，也可以收听我们节目吧，不知道你家里在哪里哈，一定要推荐你的这个父老乡亲们都来听汽车音乐会哈，父老乡亲可还行，好，笑听拥有的幸福，好 Mr. Lee 我们的新朋友来了，问号啊，就魔鬼，还有余温新房单位小果，还说现在感觉这个年味越来越浓了，走在路上感觉车都少了，没有在拥挤的路上那种感觉，踏踏实实听着音乐，整个心情就一下变好了，整个人都变好了，是不是？好，我继续来攀升了，这段音乐就送给所有正在路上的朋友，享受着你们的一路畅通和超好的心情。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会让你的心情大好，确切说呢是一段音乐了，来自 Xero 的这首 Unity。 这是来自法国的电音王子 Xero 的这首 Unity， 上周第41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36位次。论身高论长相呢， Xero 都是这个电音界的极品的偶像了哈，但是他的音乐梦想就是在音乐界搞科研，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自己的实力来争取的 Xero 的音乐态度，支持。好了，这样的好音好声音伴你在上班的路上。问候现在仍然坚守在工作和岗位辛勤耕耘的人们，耕耘的人们，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待会儿来继续为你揭晓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观象台的最低气温是-12度，天气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度，气温较昨天有一定的回升。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天空云量增多，山区有弱降雪。7号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7级。7号傍晚前后风力减弱，空气干燥，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外出注意保湿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苏醒全新说唱大碟 Stand Up Again 实体专辑已经正式开始预售，苏醒为新专辑拍摄的个人写真也全部亮相。除了展现一贯的帅气之余，这组色调简洁的时尚大片也更多地表达出了苏醒的自信与稳重，思考与沉淀。Stand Up Again 已经于去年11月份上线，受到歌迷好评。说唱音乐的特点在于承载更多的信息和观点，苏醒恰是利用说唱的这一特质，在歌曲当中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歌手李碧智新歌《夜晚思念你》正式上线，该曲歌词唯美，旋律动人，歌词当中浓浓的思念之情诠释了爱情的辛酸甜蜜与思念时的惆怅之情。李碧智表示，当初创作《夜晚思念你》这首歌时，就是希望可以通过最真实最简单的歌词，表现出恋人之间那种妙不可言，包含着心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为天下所有的恋人送去真挚的祝福，祝所有的恋人都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金迪2018年全新单曲《你是毒药》正式发行，这是一首走心情歌。在年关来临之际，金迪以这首歌曲唱出了真挚的情感，唱响爱的痴心绝对。这首歌曲由张士斌担任作词作曲，朗朗上口的歌词，略带伤感的旋律相辅相成，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对情感的表达，让歌迷们感受到了那份对于爱的痴情。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南向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让我们继续出发，继续陪伴在你的上班路上。有人发来说：“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安抚我呢？”就是刚才，有朋友说要回家了，不听我们节目是吗？我就伤心了一小阵儿。没关系，没关系，我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很强大的。我相信你们回来还会找到我的，还会再把我找回来。当然还有很多新朋友了，如果你们也在听的话呢，欢迎你们来刷一下存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加这个更多的朋友，拉更多的朋友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当然要先经过我这一步哈。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呢，又跑了4个朋友，这可能是不小心给丢掉了，并不是故意要走的，不小心这个孩子玩耍哈，把这个群给删了。这个好，经常发现这样的情况啊，不好意思，我们家谁谁谁把我给那个不小心把这群删了，你再把我拉进去啊，不管你们，反正现在空出4个名额，把那微信号发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我加你，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哎呀，这人非常多哈，做好思想准备。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然后一下现在发位置的老朋友，我最感叹的人，怎么能在1分钟之内从这个大屋村就到了这个乐坛呢？谢谢，不许乱发位置哈，不许淘气哈。好了，舒森在正干村收听，刘蜜呢是在大北屋村，没错了。小健呢是在河北的张家口收听我们的节目，我就说了，出北京你要带上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超的幸福呢现在是在东直门收听，你好魔鬼呢是在石景山。风吹麦浪现在在河北的保定收听，谢谢。我就知道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全市都在听，全国都在听，全球都在听，掌声在哪里？好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吧，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刚才说呢，这个天儿很冷哈，明天后天将有一股寒流，这个气温呢还会再往下降，往下走。不过据说到了周末周五，气温就可以升到0上6度7度的样子了。我周末去哪里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给你推荐一个冰雪音乐嘉年华，哎，这就是延庆的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已经正式开始了。在这里呢，可以带着家人朋友在雪花飞舞当中尽情的欢笑，孩子们呢可以体验雪地越野车，在滑冰滑雪，还可以坐海盗船尽情的摇摆。这次的冰雪音乐嘉年华分为2个区域啊，首先是雪场，以奥运冰雪运动展示和体验音乐风格装饰为主，让游客对于冬奥会的项目有所了解，同时加入音乐风格装饰更有乐趣了。另外呢，就是冰场，通过滑冰展现了奥运文化，融入了冰车等等娱乐项目，冰滑梯、冰雕，让你重新回到童年，乐在其中。怎么走？怎么走？从北京的延庆县张山营镇，然后下到这个卢凤营村，再往南走800米就到了。导航一下哈，这个世博园估计就可以导到了。好吧，周末让我们走一起吧。接下来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的是2018年度第六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Fade the Grand Jenny White Cinematic、yeah, like、第34名 许巍曾经的你。 第33名 飞轮海超喜欢你。 第32名 TFBOYS 同一秒快乐。 在大世界守护着小小的永远。 第31名 张靓颖改变。 我说要改变，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Philly Grant Daniel White 的这首 Cinematic、上到第五十名，本周上升15位。你可能会很快喜欢上这样的激情梦幻电子音乐吧，看过 MV 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 Philly Grant 和他还有他们的调音台了。很棒的一首作品哈，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好了，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许巍说这首作品是写给自己的，当然也是写给世间每一个人的。曾经的你，他说写给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因为在实现自己梦想过程当中都是孤寂的，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住。啊，正好说这喝了这杯酒的时候看到了一位朋友，名字叫容易被毒酒刺你饮下了，让我倒吸一口冷气哈。好了，看你发来的微信号，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啊。还有 GAO 28 West 雨香，还有 Vicky 啊，谢洛伊正在山西大同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的支持。还有阿拉丁啊，飞雪，还有林，想飞的鱼，小灰灰，都是想申请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别着急，待会儿先加你们，再把你们一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刚刚这首歌曲许巍《曾经的你》，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心跳快得很可怕，呼吸大到有气压，手心冒汗可以狡猾。生活变四个漫画，喜怒哀乐被放大，身不由己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疯狂，怎么可以这样，怎么可以这样，还超出了想象。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东向西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Hey witch doctor, give us the magic words. Alright, you go ting ting wala wala ting ting. Alright, ting ting wala wala bing bang. Ting ting wala wala bang bang. I was in love with you. I told the witch doctor I was in love with you. And then the witch doctor, he told me what to do. He told me 的一首歌曲啊，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觉得大张伟翻唱过他们的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丹麦的很受追捧的舞曲团体Cartoons 卡通乐团带来的这首 Witch Doctor。他们的歌曲以轻快的音乐还有搞怪的歌词著称啊。来，大张伟也是这个学了他们的这种风格，也翻唱他们的作品。好了，张欢欢的声音呢，把你带到了今天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谢谢你还在这里守候。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一下你的热情呢？一种是这个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不用说了哈。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看到很多新朋友把这个微信号发过来了。现在还没有时间啊，待会儿腾下空了，一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当然要先经过我这一步 了，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那就是咱俩先私聊哈，加为这个私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这么诱惑人的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把微信号发过来吧。就像 GAL 28 ways， 还有酌一杯毒酒赐你饮，一样哈，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就好。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快过年了嘛，就不听那些悲悲切切的歌了。让我们来听到这首老歌，是李玟的《滴答滴》。哎，如果不是这次李玟又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又重新引起很多这个旧时粉丝的热议哈，大家几乎都快要忘记这首歌曲，几乎要忘记这个名字了。还记得吗？曾经啊，李玟的这个劲歌热舞哈，是风靡一时哈。好，我们重新又唤起了对于 Coco 李玟的热情，一起来分享这一首当年可是火遍了大江南北的歌曲呀，《滴答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十点十一分十八秒，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王亮。想要排行榜列表是吗？待会儿我把这个排行榜的这个名单录私信给你哈。好了，还有想向我们的这些朋友加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的，好，先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的嫌疑加你们为好友，然后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微信号请发送至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哇，一个我都没有打，语速这么快，超越华少流的，又开始美。好了，接下来进入主题，就是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那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要体现越野车那种狂野奔放的感觉，来为他们定制的音乐来自 All Time Low 最低记录的这首 Time Bomb。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这首歌呢是吴青峰特别为比比周笔畅写的啊。故事是这样的，筹备专辑的时候呢，周笔畅特意向吴青峰邀歌，两个人在讨论新歌创作灵感的时候呢，比比讲了很多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故事，还有当时的心情等等等等啊。青峰听了之后呢，回去以后立刻就写成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送给比比，在听到这首歌曲 demo 的时候呢，啊，周笔畅立刻被其中的故事所感染，说：“哎，这正是我想要的音乐呀！”有时音乐人就是这样哈，你不用说太多，你就把故事讲给他听就够了，然后他就用音乐化成了语言，把你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心情，全都用音符表达出来了，厉害了！比比这首耐人寻味的歌曲别忘了。好了，承载他的当然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也很感动人心哈，来自 JS 的这一首歌名叫什么，叫做爱情背包客。爱情是什么样的背包客呢？体会一下。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向下一个目标前进，寄了张明信片给你，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和我自己去旅行。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戏剧《遇见小时空》Tiffany's Wonderland 今天晚上将在大隐剧院上演最后一天。本剧讲述了神秘难测的芬姐开了民宿食堂小时空，好心收留了踌躇满志的剧团老板老孙以及成员阿姐和兔子。来往食堂的客人个个满怀心事，在芬姐秘制的无名汤的诱发以及剧团成员的推波助澜下，精彩的故事轮番上演。戏剧《狂飙》将于2月8号到11号登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狂飙》是田沁鑫导演的成名作，去年又和上戏合作推出了青春版。在剧中讲述了田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经历，和他生命紧密相关的人和事，他所钟爱的戏剧，他对革命的热忱，他对爱情的追求与困惑，在舞台的自由时空内自如转换。田沁鑫巧妙地选取了田汉的代表性作品，以戏中戏的形式展现，又以现代的手法重新诠释。戏剧《社会形象》将于2月9号、10号在 A33 剧场上演。本剧讲述了私人女教师艾维利亚因23年前遭遇强奸而痛苦自责，从此过着自我封闭的独居生活。但在她引以为傲并借以逃避的社会形象背后，隐藏着深切的孤寂与空虚，她渴望重获新生。社会形象曾是1989年我国上演的第一部墨西哥经典话剧，此次由原军艺戏剧系复排。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m the youth, ayy. Ay, I am the greatest. Ay, this is the proof. Ay, I work hard, pray hard, pay dues. Ay, I transform with pressure. I'm hands on with effort. I fell twice before. My bounce back was special. Let downs will get you. And the critics will test you. But the strongest survive. Another scar may bless you. I don't give up. No, no. Give up. No, no. Don't give up. No, no, no. Nah. Don't give up. I won't give up. Don't give up. No, no, no.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Sia， 找来美国说唱新晋歌手兼词曲创作者Kendrick Lamar 共同合作的这首 Pop 流行金曲 The Greatest。 来介绍一下 Sia， 不用更多介绍了吧，来介绍一下Kendrick Lamar。 他和大多数说唱歌手不同的地方在于很谦逊，很沉稳，又很成熟哈。除了在音色节奏这些技术环节上有了新的发展之外呢，还融入艺术化的概念创作，也将他的说唱音乐带到另外一个新的高度和维度。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你已经随同丁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厉害了，王菲的《匆匆那年》，王菲动人的声音再配上感人的歌词，每一个音符都在敲击着听者的内心和灵魂，演绎着电影当中感人的剧情，还有动人的画面，无不令人为之动容啊。好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匆匆那年。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 只是分手的前言。莫怪那天太冷冽，雨水沉底，春风也一样没吹起凝固的照片。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43，25秒，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交换了很多新的朋友哈，都是谁呢？念一念你们的名字哈，Vicky， 还有雨香 ，GAO， 还有终于被毒酒刺你一下哈，小灰灰，还有李。当然还有很多我申请了你们并没有来同意的，哎，别打架子了，赶快来同意一下吧，待会儿就把你们一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有家族一群，家族二群，家族一群的人比较多哈，家族二群的人相对来说少一点点，所以最好思想准备要跟得上他们的节奏哈。好了，今天的收工歌我们来有请萧亚轩带出这首闪闪惹人爱。为什么用闪呢？因为萧亚轩周遭的同事啊，包括歌迷，感觉他一上台就是感觉很闪啊，不灵不灵的那种，所以干脆闪闪惹人爱吧。好啦，在这样的收工歌之前呢，要提前跟大家暂别了。接下来我来做一件事情，就是拉新朋友进我们家族群。你呢，来听歌吧。好了，同学也和你相约明天9点2个小时的汽车音乐会。当然也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